梦是那样完美，你却把它轻易打碎。我的爱是这样憔悴，你却永远不回来安慰。放开我冰冷的心扉，只有那哭泣的玫瑰。聆听着窗外风雨飘飞，我独自摇晃手中酒杯。今夜不再为你流泪，今夜不再为你喝醉。我把日记烧成了灰，我要重新把世界面对。今夜不再为你流泪，今夜不再为你喝醉。我把昨天扔进轮回，今夜不流泪，我不再，我不再流泪。我的梦是那样的完美，你却把它轻易打碎。我的爱是这样的憔悴，你却永远不会来安慰。翻开我冰冷的心扉，只有那哭泣的玫瑰。聆听窗外风雨飘飞，我独自摇晃手中的酒杯。今夜不再为你流泪，今夜不再为你喝醉。我把日记烧成了灰，我要重新把世界面对。今夜不再为你流泪，今夜不再为你喝醉。我把昨天扔进轮回，今夜不流泪，我不再，我不再流泪。 泪。